坐在公牌上面军舰的特殊地位，这个你们可以稍微标记一下哈。为什么在公牌上面军舰会有特殊地位？其实根本不用记，你们可以想象，有看过那个海盗片就知道，在船上第一艘船跟第二艘船，你彼此之间基本上在海上很难航行遇到，你从外观上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让各国的船舶，尤其是军舰哦，是军舰哦，在这个地方享有一个类似于海上警察的地位。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大概标示一下海上警察这种东西，你就比较好记忆它哦。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那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就授予这些国家的军舰啊，当他认为有可疑的船只的时候，有下面的三种权利：第一个叫做接近，第二个叫临登，第三个叫紧追。哈，接近是什么意思？就是靠近他嘛，从外观上先观察。然后呢，如果外观上观察越来越有可疑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就是比方说示意哈，要求他停下来，或是停在某处，然后让你去临登。临登就是上他的船。上他船之后，那个军舰上的人可以要求你出示船员的什么，就是可以做一切警察做的事情啊，检查验你的驾照，当然那个海上没有驾照，但类似就是文件哈，然后看你在做什么搜查这样。然后呢，如果说这个船是俗啦，比方说他是海盗，然后他就跑给他追，这个时候呢，警察就享有一个所谓的紧追权哈。紧追权是什么意思？紧追权比较有趣的是比较古典的考法，就是说紧追到哪个地方可以停下，你说都在海上，对，但是呢他呢例外给他一个限制，如果只是在海上跑就没什么好考的。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跨界， 你一直往里面追追追追追，万一往临海跑了怎么办？到前面这些地方追都通常没什么问题，你有正当目的，可是到临海的时候你也可以继续追哈，但是通常啊会追到这边停，会通常追到这边停，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停的时候，你就要稍微通知这个临海国哦。那当然如果临海国同意你继续追，你就继续追，如果临海国不同意的话，那你就要在这个地方停下。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反正所有思考国际法上面的规范都要去思考主权彼此的平等原则，我们在谈绝对规律的时候一直强调这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大概就是紧追权这个东西。好，再过来第五点，这个比较有趣啊，这牵涉到就是关于国际生态养护的问题。那我们前面不是说到公海有六大自由吗？其中一项就叫捕鱼自由，你们要回去回溯一下那六大自由是哪六大，自己看我就不讲了。那其中一个叫公海捕鱼自由，那这个自由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多限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喜欢那些海豚啊，那些特殊的生物，所以在这个地方洄游鱼类，什么叫洄游鱼类你知道吗？就是它在大洋当中游得很远的那种大型鱼类，比方什么大家最喜欢吃的 otoro， 还有大家最爱吃的鲑鱼，这些东西还有鳕鱼，那种很大型的深海的鱼类都属于洄游鱼类。那种类不止这些，非常多哈。它的原则上就在这个1995年，好，这个公约我们就自己看，就有一个协定。原则上呢，它也是去分配各国去捕这些鱼的那个 quota， quota 是什么？配额。基本上我们的海洋保育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都会有所谓的配额。反正就是订约的人你可以补多少，你又回补多少这样子，反正就是每年。对不起，等一下。每年一定会有配额的限制哈，这是关于鱼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哺乳类，哺乳类是谁？海豚跟鲸鱼哦，海豚跟鲸鱼。又成华盛顿公约，但华盛顿公约其实不是只有保障海上的生物，陆上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物种。华盛顿公约是目前关于野生动物整个保育最好的一个公约。好，就先翻过来。所以我们整个那个海面上那个水域的划界都讲完了，我们现在镜头要一转，转到哪边？海的下面。海的下面哈，海的下面有什么？有水，那不是废话吗？除了水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土壤哈，还有土壤。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区分成两大块，一块叫做大陆礁层， 一块叫做海底区域，你们先不要看讲义。好，大致上呢，你们可以想象嘛，你们有去过海边玩，对不对？去海边玩的时候，应该没有要自杀，所以一直往水里走的这种经验。但是你们大概也都可以有看过电影，可以想象嘛，那个海是不是越来越深？但是每个地方地形不同，有的地方地形是沿岸，沿岸会怎么样？各位有没有去过花莲港，或是？花莲港，我一时只能想出还有高雄港，他们都强调叫什么？叫深水港，对不对？深水港意思就是说，它的那个土地啊，好往下沉的速度是非常快，所以它的曲度可能是长这样。这个是那个土壤，有没有？就是它从这个边缘这样出来之后，水可能是在这个位置，可它很快就往下降，了解意思吗？好，所以曲度是很陡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可能去哪边戏水的那一种，它的坡度可能是这样的，我换个颜色好不好？越画头越昏。它曲度可能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最近一直在上数学课。好，这个就是那种像沙岸，对不对？它很平缓，延伸到海很远的地方，才变成底土的部分。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在这一块，就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大致上都还是属于国家可以享有的主权范围，可是有的地方大，有的地方小，所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做出规范。他怎么规范呢？他说，我们先回来看规范好了。你们看第76条，他说，沿海国的大陆礁层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领土什么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了解他的意思吗？自然延伸就这两图，扩展至大陆边外缘的海洋区域的海床与底土，这就是我们刚说话这两条线的意思哦。这两块土壤都还是国家的。接下来的问题是说怎么画？好，大家先不要看规范，先看这个图哈。他意思是说呢，我们从这个海的那个基线开始。我们一律用水平的方式往外走，好，假设这个地方是200海里，好，然后我们就做一条线画下来。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这时候会发现啊，这个其实它很快就到底土了，对不对？它其实是未达200海里的状态。我有画很歪吗？很歪也不要，就见谅一下哈。它很快就到底土了，所以它这边在讲的是说，你们看第一项，它说未达200海里，意思就是这一种很陡的。当未达200海里的时候，它说什么啊？它说自动延伸至200海里。换言之，这个国家的大陆礁层的范围，可能是包括这一块，了解意思吗？可以吗？到这边为止，别人了解哈。那问题来了，你说这个嘞？这个话它是超过的，那这样子，你如果硬是在这个地方200海里去阻断，有一点不公平，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个。他说超过200海里的部分，哈，他有做一个限制，他就说如果哈超过200海里的话呢，最远不得超过350海里。所以要看这个国家它的地形是怎么样。假设它地形是很陡峭，它就当然会是200海里，好，是界限。那假设说它非常平缓，然后那个大陆刚好一直往底土一直延伸出去，会超过350海里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这边为止。这样了解它的意思吗？不管那个地方是斜的还是底土的状态，好，了解它的意思，就是为了要让它公平嘛。好，然后这边就说呢。假设啊，哈，超过200海里以外的那些东西，我们待会会去谈关于海底区域，那个东西就已经只要超过这个范围，我们通通都叫海底区域。那这个东西有另外一个规范，所以换言之，这个地方是属于国家主权的范围，这个东西就不是了，哈。然后呢？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它的法律地位咯。如果说呢，沿海国它基本上关于就是刚讲的那个领海的区域，原则上它都要用主张的。可是关于大陆礁层，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制度。你们看一下，他说这个主权权利是固有的， 换言之，你是不用主张，你当然就有，所以你不需要特别去宣称你拥有一个大陆教程，你本来就有。可是前面我们刚刚讲那个临海啊、临街区 easy 啊这些东西，都要靠你自己去主张。好，你要向他国主张，你才享有相对的权利。这样了解意思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然后呢，第三点就是说，基本上你在这个上面的权利呢，是不能影响它上方的水体，就是这个是关于土的哦。上面的水，比方说，假设到这边是临海，那就依临海的规定嘛。假设这边是临街区，就依临街区；是专属经营区，就依专属经营区。甚至延伸到这边已经是公海，就依公海的规定，不影响上附水体的法律地位。大家了解意思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说，那到底这个享有大陆交承权利的国家有什么权利呢？我们来看第一个，进行探。钻探的专属权，换言之啊，就是在这边凿、开矿、采石油，这个是专属的，了解意思吗？不能由他国来的。第二个，建造与使用人工岛屿啊，什么什么的专属权，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盖东西，没有人可以怎么样，其他国是不行的。因为第三个，开凿隧道、哦、开发地土权利，总而言之，这个还是专属于沿海国。那其他国家可以在这个大陆教程干嘛？一样啊，铺设电缆跟管道。所以各位现在可以享用的那些 电流啊，或是网路的那个线、哦、其实都是因为这个规定才可以通畅嘛。好，然后比较容易会考到的是那个联合国大陆教程委员会，这个东西比较特殊、哦、那它是说呢是怎么样，它是依据、哦、海洋法公约附件而建立，这就不是很重要。但是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有一个1999年通过这个准则规定，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嘛，如果你要去主张，就是这一种比较轻比较缓的那个国家，你的那个大陆交承的区块是超过200海里的时候会怎么样，你就要向这个委员会哦提交相关的科学资料。换言之，不是你自己说你可以超过200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关的地理资料跟科学佐证，这样了解意思吗？好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大陆交程。然后先不要去看后面，我们先翻到上次我们没讲到的地方，在第几页我看一下哦，在第九页的最下面。第九页的最下面，那个叫做深海床区域，深海床区域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海底区域啦，在这个地方，好、哦，就是不属于国家范围的那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法律地位是什么，翻过来，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谈了三个概念，一个叫做公有物，一个叫无主物，一个叫什么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再回顾一下，记得这三个的差别哈。如果不记得，你就自己翻喽。那原则上，在联大决议跟海洋法公约当中，就明文把这个海底区域哈，它没有直接叫区域啊，把这个区域就叫做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那它是怎么规定的呢？它反正就是说呢，你们先不要看它内文，它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地方既然是人类共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话，就要统一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对它进行地位的管理跟保护，还有如果要开采东西都要经过这个特殊的制度。那这个制度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来看一下 C 附件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依据133条到191条成立一个叫做海国际海底管理局及企业部、哦、国际海底管理局，你可以想见它已经望文生义嘛，它就是管理这个地方、哦、防止其他的国家跑到这个地方随便来乱砍乱伐，不会伐啦，乱砍哈、哦，你不会砍，反正就是乱开发啦，乱开发。然后呢，那个企业部比较特殊，企业部是干嘛的呢？企业部是说他由他来统一开采、哦、由他来统一开采，把这个开采出来的利益平均分配给世界各国，这样了解意思吗？换言之，有些地方你是可以自由的收益，随你自己的能耐自己去处理，比方说像是专属经济区，你自己国家内部还有公海上面的那些收益渔矿什么，那当然可以。可是下方的那个 我们说的区域哈，就一定不能去哦，一定要透过这个企业局统一的开采。可是这件事情，你们可以想象是谁决定一定要定出来的？你们认为是已开发国家的举手，认为是开发中国家的举手，都不举手，这样就免责吗？不举手都不错哦。想象一下，谁有技术开发？一定是已开发国家。那他会限制自己的开发吗？当然不会啊，我要是能开发我就赚到了，所以可以想见嘛，一定是开发中国家。他说喂，跟那个社会性的事情一样的逻辑嘛，而且什么事情哈，到这些什么国家领域的时候，都会牵涉到就已开发跟开发中国家的利益。为什么呢？开发中国家说我还没有技术去开采，我如果让你们自由的开采的话，问题来了，你们就把它采完，我们以后都不用采了。所以才有刚刚前面讲的那个什么海底什么管理局啊，跟那个企业局的那个规定，才冻结它的地位。但是这件事情后来已开发国家越来越多，他们就不爽了。不爽之后怎么办呢？在联合国大会的1994年，好，就有一个这个协定，你们自己看过去就好。他们就去调整前面讲的那个采矿制度，以前是不是统一由企业部来做？现在稍微调整，他怎么调呢？他就说呢，原则上可以由那些先进国家来一起进行开采，跟企业部合作进行开采。那个已开发国家进行的开采，必须要由海底管理局通过才可以开采。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哈，就是稍微调整，让他们彼此都可以享有一些权利嘛。然后其他那些基本的原则，你们就自己看一下。反正大致上就是一些损害赔偿责任呐、啊，还有什么要依据国际法来行动啊，然后要什么考虑开发中国家的利益啊，等等等等哈，这些都是这个国际海底管理局他们要管的事情。OK， 到这边为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哈。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再翻回来，翻到第18页。你们今天好没有精神哦，是因为感到感伤吗？跟我一样感伤吗？老师是有点感伤了，就要上完了。好，那个我们接下来要看特殊区域哈。这一次的那个司法官考试很该死，有一个选项就考特殊区域，他考哪里呢？他考群岛水域。但他只考一个选项哦，换言之，那一题海洋法公约，他就考一个综合题型。第一个选项是考关于领海的无害通过，所以我叫你们注意无害通过，对不对？第一个选项就考那个什么临街区跟专属经济区的那个渔权的问题，哈，又选了一个选项。第三个呢，那个选项好像我忘记了，但反正是公海上面的自由。第四个选项，他就考这个特殊区域，叫什么？叫群岛。所以我们先看群岛，他既然考出来，我们就一定要会嘛，哈。群岛是什么？大家就不用去定义。那你们那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自己看过去，第47条，好，大致上呢就是一群岛嘛。那你一群岛的话，假设这样子好了，一群岛。你们认为啊，如果假设用前面那个制度的话，是不是都是这样？好、哦，它的那个基线化出来之后，有领海，有专属经济区，然后就会有这种问题，对不对？可是呢，因为群岛它们基于地理条件的特殊性，所以就给他们一个优惠，就是说啊，你们看一下规范它怎么说的，它就说你可以把它最外缘的岛。好，比方说这边还有很多小岛，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些最外缘岛连成一个直线。好，当然不会有这么整齐的岛啦，那你就想象它就连一个直线，以内的叫内水，然后以外呢，以这一条连起来的线作为基线，才去划定那些临海啊、什么临街区啊、专属经济区啊等等等，这样了解它的意思吧。所以这里面都是内水哦，请注意它是内水。那内水你们可以想象，内水是怎么样？内水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对不对？应该没什么问题嘛。所以你们要自己能举一反三哦，吼。然后它这个画法当然是简单的说法，它还是有一些限缩吼。第一个限缩是比例的限缩，什么意思？他说你在画的时候不能够这个水的比例太多。多到最多就是1:9，岛一 水酒，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那个范围才不会过大，这是在范围上的第一个限制，比例的限制。第一个是刚刚讲的这个连线的限制，怎样的限制呢？每一条线哈，好，我们刚刚连的这个线呢，最长最长，不可以，一般来说不可以超过100海里，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可以超过100海里，然后但是超过的这三分之一的部分也不能超过125海里，了解他的意思吗？听不懂对不对？这真的不能，三分之一我要怎么算？好，有几条线，一二三四五六，好，六条线，哦，刚好，我真是神人啊！好，六条线的三分之一是几条？两条线，那我们把那个地理稍微夸张一点好了。有一个在这边，有一个在这，阿矿流不一样，所以他在连线的时候是这样连，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就有线的长短的差异？所以他就说呢，你在画的时候，一般来说是一定要小于等于100。这两个岛之间的连线一定一般来说小于等于100，那但是给你一个例外的情况，就是说假设你一定要超过100的话，对不起，像六条线的三分之一就是两条，所以你这两条呢就可以超过100，但是超过了100也只能在125海里内。那了解他的意思吗？用作图是最容易了解，不要去看那个文字哈。好，这个就是第二个限制吧。然后呢，第三个限制是关于区域地位限制，就是说，假设你今天要去画的时候，你不能够去切断人家的专属经济区。假定这个岛你这样画过来，在中间还有一个国家，啊，你给人家画过来，现在是怎样？你一定会去影响到人家的权限嘛，所以说不得去阻碍。隔阻哈 ，easy， 也就是不得去影响到他国的权限。好，这就是第三个区域哈。好，再过来，反正你们就可以看一下，大概我已经讲了一下他怎么画。那以内的都叫做内水，以外再去画那些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领海啊，什么专属经济区啊，等等等。然后呢，原则上这边你们帮我看一下，第二点是考试的重点，叫做群岛的海盗通过权，把它画下来。它是什么意思呢？你在这个地方划定为内水，照理说是你的国家主权的绝对范围嘛。可是飞机在飞或是船在走的时候，它怎么知道这个是谁的领海或是谁的内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内水的部分就是 这些岛跟岛中间部分呢，这个群岛国家就可以去划定一个特定的航道，一个划定一个特定的航道，让这些飞机或船舶自由的通行，了解意思吗？了解意思哦。但是你们可以想象，连在领海的通行都要无害，更何况是内水。所以呢，在这个内水当中，假设说考试他问你说，他说啊，在这个内水当中，各国的船舶或是航行器都享有一个国际的海盗通行权，你可以选。但是如果他说当然的享有，就不对，太绝对了，因为他还是会有限缩，你的限缩当然还是无害。了解意思吗？而且你要尊重当地国他所画出来的海盗，如此才可以享有那个通行的权利。了解意思哈 ？OK， 好，你们不要觉得这好像我讲的很简单，考试的时候就这么细耶。我真的看到题目，我真的气死了。他就因为出了当然的享有，然后那个答案就是错的，你就不能选哦。所以考试要非常仔细，因为它毕竟要把它考成选择题，就会出一大堆有的没的陷阱，所以一定要非常的仔细。好，这个就是关于群岛的海盗通过权。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海峡，海峡是什么也不用讲了嘛，我们旁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海峡叫什么？台湾海峡。那海峡在国际海洋法上面呢，把它区分成三大类，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非领海的海峡，先不看这个，因为看了你们会头昏。先看领海海峡， 临海海峡的意思是说，假设这个海峡，它会连接两个临海。怎样连接法？你们做图可以想象吗？一个是，好，这是两个领土，这也是土哈、哦。那这边就是构成一个海峡。那万一这个地方很窄，窄到这个海峡，它就是你们可以想多窄嘛？临海是多宽？最多不超过12海里嘛，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有的地方真的非常窄哦，它可能就是小于24，或者是说不管怎么样，它的两端你就很难再想象画出公海的区域。那个我们就叫做临海海峡，知道意思哈？很窄的地方。好，那另外一种，先看上面那个叫非临海的海峡。那假设说你今天这条非临海的海峡，它原则上呢是连接的，那跟中间够宽哈，宽到不会连接到临海。比方说连接的是公海跟专属经济区啊这些，就我们就叫做非临海海峡，所以不用去看它的叙述。可是在这个地方前面有一小段很有趣，叫做有在航行与水文方面同样方便的一条什么什么什么的海峡。OK， 把前面同样方便这几个字画下来。这个就要去连接到我们后面去谈国际海峡，好，因为其实你只用宽度去区分海峡会有困难，会有困难，因为其实宽度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有一些海峡，因为它有地理通道的重要性，好，地理通道的重要性，所以即使它很窄，我们也不会把它视为临海海峡。比方说，大家有听过什么？博斯普鲁斯海峡跟达达尼尔海峡有听过吗？那欧洲有很窄很窄，还有直布罗陀，对不对？那边都有一些海峡，它们虽然很窄，可是它如果就是会让人过不去，就是你如果不走那边就会不方便的话，那我们就把它拟制成叫做国际海峡。那再讲回来，那跟前面的那个同样方便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假设不管是临海海峡或者是非临海的海峡，你在那个地方明明你如果绕行旁边一样方便，水文跟地理条件一样方便的话，我们就说不能把它视为国际海峡。我这样讲你们还是觉得很抽象，我来画一个地图你们最有感觉。这个地图啊，就是我们住的地方，这些都一样。Mainland 是都一样，阿姜阿遐啦。啊，我们住哪里？韩极这样。啊，中间有什么？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各位在学过去小学的社会科学的时候，应该有学过嘛，对不对？最宽处多宽，最窄处多窄。啊，您刚起到你家，还是你们小学没学过这个，还是忘了？有听过这个举手？有嘛，对不对？最窄处多窄，鲤鱼失效是不是？哦，对，也是啊，超过追溯期哈。最窄处我记得，你几乎可以直接看到对岸，非常窄，就是好像是。不超过两百海里，没有超过两百海里，是小于两百海里，但我忘记正确的数字哈，小于两百海里。那问题就来了，两百海里你们可以想象，从这边到那边，专属经济区画完了，对不对？从那边画过来，专属经济区也画完了。然后问题就来了，关于台湾海峡，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国际海峡？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怎么判断？第一个，我们如果要去分类国那个台湾海峡是什么海峡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最宽的地方有超过350海里。好，那超过350海里就有公海的部分，对不对？可以想象吗？啊，在那个最窄的地方只有200海里，对不对？所以上宽下窄，请问这个是临海海峡还是非临海海峡？赞成是临海海峡的举手，赞成是非临海海峡的举手。哎，你都不敢举，不敢举就对了。因为真的很难判断哈，这个就是我们说概念上面你可以判断的，实际上很难判断。那再过来，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当成国际海峡？ 你说这边有没有通行的必要性，就是一个列入考量。赞成有通行必要性的举手。好啊，不赞成有通行必要性的举手。哎，你们现在是怎样？就不举手就赢了，对不对？万一考试问你嘞？哎，你们不要讲哦。我跟你讲，如果有兴趣同学要考那个外交领事人员考试，哎，讲到这件事情，你们有听过这个考试吗？外特有听过的举手。情况下，有意思要考的举手，私下来找我。为什么？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没有比司法官考试难考，薪水又比司法官高。你们是踢笑了吗？干嘛不去？而且又可以乱搞人家的秘书。我先去打机。刚才怎么是之类的啦？你们因为他也是一样有一个国际公法考科，那他就考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实例题嘛。那你说台湾海峡的法律地位是什么？你应该把它归类为什么？那就是考你有没有把国际海洋法搞懂，好，把那几个规定彼此的关系搞懂。其实现在还在吵啦。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假设你站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国际海峡，我让它有一个通行的必要性啊，好，这样子我通行做生意或是走路才方便嘛。可是假设你是从这个地方看，老实说，你绕出来外面再走有影响吗？有没有影响啊？你说有啊，比较贵。对，但是也不会，你仔细看哦，从这地方做图切出来，跟从这个地方做图切出来，嘿嘿，距离没有差很多哦，所以这件事情才有得吵，了解他的意思吗？哎，怎样在贡献吗？哎，听不懂举手，听不懂很好啊，听不懂正常啊，哪边不懂？做图的部分吗？原则上，我们在争论一个海峡是不是国际海峡的时候，往往是考虑它是不是有通行的必要性，所以才会变成说，你要去看对这个被挡住的国家来说，它不是一个国家哈，被挡住的区域来说哈，它有没有真的被挡到，会影响到它的通行便利性。假设有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比较倾向是一个国际海峡；假设没有的话，我们就说它是一般的海峡。不管是临海海峡还是非临海海峡，就是一般海峡。你了解意思吗？那你接下来问我说啊，是国际海峡还是不是国际海峡？这边讲到老半天，到底区别实力在哪边呢、啊？我们来看哈、哦，原则上如果是国际海峡，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叫做过境通行制度，把它记下来，画下来。啊，过境通行制度意思就是说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只要是被列于国际海峡范围的那个海盗，理所当然所有的国家都能通过，就非关什么无不无害的问题哦。记得吗？无害通过跟过境通行的概念要区分哦。过境通行就是我过，它有说无害吗？没有，所以换言之，军舰可不可以走？可以啊，你在上面。你要射炮弹可不可以？不要射到人家了，射到人家是另外一回事，损害赔偿问题嘛，哈。但大致上你就是可以走，没有什么无不无害的问题。可是如果无害通过，就一定要是无害，而且是通过，这样了解意思吗？只有国际海峡享有这个扩境通行权，各国了解意思吗？那否则一般的海峡，对不起，看这个地方是临海。还是专属经济区，还是临街区，还是公海，然后去实行不同的制度，这样了解意思吗？哎，听懂吗？可以没？有越来越困惑，举手。困惑是好事。你们记得张无忌吗？哎，你们没有在看金庸的哦，我感到很难过，必须把它找出来。你们这次回去有两个工作，不是看国际法，第一个是看赌神，第二个是把张无忌那本书找出来，那本书叫做。《倚天屠龙记》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各位到这个地方越来越困惑是好事，因为张无忌在六霸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时候，他的太师傅张振峰先生跑出来教了他一套什么太极剑法，西北。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先跟着他操练一遍。第一遍的时候，他说：“你懂了吗？”张无忌说：“我懂了。”他的太师傅说：“这样不行，你没有搞懂，我们再来学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张无忌那太师傅说：“这样忘掉了没？”他说：“我忘掉一半。”他说：“不行，我们再来。”但第三次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我忘掉全部了。”各位， 请你要融会贯通，像张无忌一样忘掉全部。接下来事情，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不知道自己去找金庸的书出来看好不好？可以哈，拜托，会有混淆是很正常，但是马上啦，慢慢回去去思考，用这个路径思考，拜托拜托，我跟你讲，真的就用这个路径去思考，然后最好的方式自己做一个表格，做一个表格，去把它区分说，在这个地方的收益选择怎么样，在这个地方风险选择怎么样，你做过一次，你保证不会错哈。好。所以大概就到这边，海洋法大概都讲完了，各位辛苦了。我们来看题目好不好？第一题，下列关于无害通过叙述何者为正确选项？哈，无害通过，大家回想一下是在哪边可以行驶啊？临海。好，我们来看 A， 第一个，无害通过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临海国领海主权一项限制，在符合公约规范条件下，外国船舶应享有对临海国领海的无害通过权，这个对不对？对嘛，应该没什么问题。再问第二个，无害定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明确的举例，而通过的概念则指船舶连续不停的行驶状态，只要一个外国船舶在领海下做出下锚后行的动作，则临海国则排除此一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权，这是对不对啊？不对哈，不对，不对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第一个关于那个无害的定义，公约没有明白列举哈，所以前面的叙述原因对就已经不对。第二个，我们上次谈过，原则上通过当然是要连续不停，可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假设你是天有不测风云传出问题，你当然可以下锚。所以未必是说你只要一下锚就会发生被排除无害通过的情况哈，所以二当是不对的。再过来三，由于公约仅规定各国船舶于领海内享有无害通过权，因此就文义解释上应包括商船、政府、船舶、军舰与其他航行器。这个我们上次不是谈？当然不是哈，请注意军舰跟其他的航行器。什么叫其他航行器？就是潜舰，对吧？潜舰啊。不管是核子动力还是非核子动力，飞行器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无害通过这件事情还蛮有争议的，所以第三个当然也不能选。再看第四个，虽然外国船舶当然享有领海内的无害通过，但是在必要情况下，领海国仍得以正式公告的方式关闭领海，禁止他国船舶的通行，这个是对的。所以这一节答案要选的是 A 一跟四，可以吗？可以，这已经考得很细了，不会考这么细。再来第二题，下列关于领海国的无害通行于领海上外国船舶的管辖叙述何者正确？请注意看清楚这个题目，它是考你什么？假设有一艘船在一个国家的领海内，它在无害通过的时候发生一个案件，然后要进行管辖的时候，这该怎么办呢？下列何者正确 ？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原则上承认领海国基于领域主权原则而得以管辖领海上之民刑事案件，然而公约亦限制哈，你们自己看过去不？必须以不影响航行或列举的犯罪事项有关方得行驶，这个是正确的叙述。我们再看 B， 由于外国船舶属于外国之浮动领土，这个就不对咯。各位记得吗？我上次一直在谈关于管辖的时候，船舶我们不会把它当成是领域的一部分，不是一个浮动领土，我们会说是什么？是基于国籍管辖来的，因为你登记嘛，你登记，所以不是一个浮动领土。因此呢，领海国不得对外国船舶上的个人进行民刑事管辖，这个也是不对的哈。原则上在领海内，我们都已经说领海国享有一切的主权，它当然可以管辖嘛。好，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C， 基于领海国具有在领海上的绝对主权，因此领海有权对于进入本国领海位于外国船舶上之嫌疑人进行调查与逮捕。没有哈，这个地方要看是什么案件。要看是什么案件。我们刚刚前面你们看 A 叙述，原则上啊，它还是要限制这个，必须要犯罪事项比较明确的情况下，你才可以进行哈。所以 C 也是不正确。再过来 D， 为了强制执行的效力，本国船舶得就行驶于本国领海之外的船舶进行执行与保全手段，连调查逮捕都不行了，还执行跟保全嘞哈。所以当然不行啊。所以这题答案是 A， 可以吗？可以哈。好。再来第三题，下列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叙述何者正确？它选项是正确的。第一个，各国对专属经济区 的主张不得超过两百里，这没有错吧？第一个是正确的，第二个，我国已主张两百海里是专属经济区，对，我国有主张哦。再来第三个，公约规范，啊，巴拉巴拉，有主权权利，这是正确的。第四个，除公约列举属于专属经济区之特别规定外，其他未特别规定抵触之公海规定，亦适用于专属经济区内。答对了，什么意思？这地方专属经济区说的是只有在捕鱼收益的权利上面有规定，其他的一切权利比较公海，记不记得？所以第四个选项也是正确。所以这题答案要选什么 ？D， 一二三四，可以哈。最后一题，这是实例题哦，蛮重要的实例题。我们来看一下。当然不是成立的公海上的事件，怎么可能考这个嘞？他说航行于公海上之 A 国船与 B 国船因 A 国船长不慎而发生碰撞，所以是可归于 A 国的船哦，哈。B 国船舶于事件中沉没，并造成八人丧生。A 国船舶救助 B 船上之部分人员后，航入 B 国港口寻求修复与人员救治。他真的很奇怪，怎么会跑去 B 国呢？事情这是真的，这是真实的事情，他就偏偏跑去 B 国。那你想，你是 B 国的法院，你看到他来，你会怎样？他撞翻你的船，还搞死人，对不对？这时候你会怎么管辖嘛？我们来继续看怎么样。结果 B 国果然就据国内刑法起诉 A 国船长，并判处拘禁80天。好，判决确定之后 ，A 国以 B 国无权管辖之理由，向国际法院主张损害赔偿。关于此项案件，下列何者正确？我们来看，你们认为可不可以啊？你们认为可不可以？到底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个 B 国有没有权利管辖？你们一定说有，你们有的话，刚就白上。我一直在说什么？在公海，这个事件发生在哪里？在公海啊，在公海，我一直说谁有管辖权？传奇国，传奇国是哪一国 ？A 国，记得吗？是 A 国。但你说 B 国是不是也是？没有啦，大致上是以那艘船，那个事件造成事件的那艘船的那个传奇国具有管辖，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专属于那个传奇国的。所以这一题的话，答案应该要选 A， 因为 A 国主张 有理由哈，这个仅由 A 国取得管辖权，可以吗？其他你们自己看哦。这个题目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请你在旁边帮我补充，叫做莲花号案，有听过吗？莲花号案，那这个案子是谁管辖的？常设国际法院，不是国际法院，所以它很古老，很古老。然后附带在这边补充，你们如果有空去看莲花号案的案件，事实大概就已经在这边了。可是当时这个常设国际法院判的是 B 国也可以管辖，可是你们说，哎，老师那怎么会这样？请注意哦，那个是常设国际法院的时代哦，那个时候还没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记得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80几年之后的事情，所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就是鉴于这种事情一直吵架，所以他才把这个事情专属于这个 A 国，了解意思吗？可以吧？这个已经很细了啦，不会考到这么细，因为这只是一个那个法律的变迁哈，所以应该不会考到这么细。好，到这边为止，海洋法讲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去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这个重点叫做国际管辖与程序。接下来我们要到诉讼啊，或是管辖权的分配的问题喽。第一章叫做国家的管辖与豁免，好，我们先来看管辖的概念。各位都很清楚管辖是什么嘛？可是你们所想象到的管辖通常是司法管辖，对不对？也没错，后面谈的管辖元素比较多是司法管辖。可是呢，广义的管辖其实应该包括三权的啦，行政、立法、司法都要包括，所以你们就自己看定义。那我们来看到底这个管辖权的问题在国际法上面规范有什么实义。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当然是去界定各国的管辖权范围嘛，不要让他管辖权有冲突的问题。那你说我们就让每个国家都有管辖权，到时候再来看便利性好不好？当然也可以，这个是目前的操作方式。哎，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吗？管辖权是不是彼此一定排他的啊？你们应该在国内刑法上也很清楚吧？只是因为我们国内哈，通常是怎么？你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假设今天是一个桃园芦竹乡的子弹发射 射到了苗栗，就边境啊，边境啊，就是我，我站在这个边境，然后你站在是属于那个苗栗，然后我屁股打到你了，这时候谁管？谁管？谁可以？我先讲谁可以管，是桃园地检署，啊，苗栗有地检署吗？有嘛？苗栗地检署管还是桃园地检署管？赞成桃园的举手。你们今天怎么回事啊？不举手就 OK 就不好。那赞成苗栗举手，好，赞成两个都可以管的举手。对了，什么下？那接下来才的问题才是说由谁来管嘛？由谁来管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嘛？哈，那我们刚刚一直谈的专属管辖权，是因为特别规定哦。可是原则上，管辖权的概念，尤其是国际上管辖权，都应该是普遍成立，然后再去讨论竞合的问题。有点意思哈、哦。所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来看一下。反正就是你要想象管辖权的分配，第一个要考量的是各国的主权的问题，第二要谈的还是管辖的便利性的问题嘛？哈、哦。还有那个合理的资源配置，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谈管辖的实力所在。那再过来呢，其实在谈管辖原则，各位应该都觉得很简单。我们先翻过来，定义又概说又不看，翻过来，主要就是在国际法上面有点类似我们国内刑法，也把管辖权有好几个原则哈，被国际适用。你说这个管辖权原则是规定在哪里呀、啊？没有，它是依据习惯国际法建立的。自己补充，言下之意就是说，国际法上除非特别条约有规定的那种管辖原则，否则一般来说都是各国长期以来运作的习惯国际法所建立的这些管辖原则。了解意思吗？好，好，我们就来看有好几个管辖原则。第一个叫做领域管辖原则，各位刑法应该都学过，所以我就快速的讲过去嘛。意思就是说，国家对其境内的一切人事物，原则上应该要享有管辖权，这应该没有问题哈。然后呢，运用的话呢，你们就自己看，除非国际法另有规定，否则领域管辖权相对其他类型是被认为最有优越性，把最有优越性画下来。换言之，如果发生跨国的案件的时候，我们会优先考量的是领域的问题。我要接下来问各位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为什么领域管辖原则应该要最被优先适用？有没有人有办法回答？回答出来也有神秘小礼物一份。好，请说。答对了，类似举证跟调查。哎呦，你有神秘小礼物喽！神秘小礼物是老师签名照一张，不是啦。好了，我再拿给你哈，我再拿给你，签名照谁要啊？好啦，就是对，因为举证啊，还有调查的便利性，因基于这个考量，所以才会有领域管辖优先嘛。你可以想象，事情又发生在这，当然以这个为主哈。好，但是不是说有他就没别的哦？我一再强调，不是排他的哈，不是排他的。再过来比较有趣，就我刚刚说的跨界犯罪。那跨界犯罪就是一个比较吊诡的状况了。比方说，我们看主体领域管辖权跟客体领域管辖权，就是犯罪行为发生地跟犯罪结果发生地的问题嘛。好、哦，这个的话，你说到底是谁比较有一个举证上面的方便呢？谁有调查的方便就未必了哈、哦。所以这个里面通常，我不知道我们国内是怎么样，你们学国际司法是怎么样？不能说民事法律司法，也有讨论管辖啊。啊，我们这个民诉嘞，你们的想象中有没有管辖权这种分配的问题？还是你们还在那边什么小额法庭什么那个？你们接下来就要当司法官了。我现在是很认真跟你们讲，当然你说你要当律师也可以啊，当律师的时候不关你的事，有关的事，你连你要跑到哪个法院去告都搞不清楚，这很严重。好，但你就说，我就在台北登记，来找我的一定是台北，通常是这样没错啦。但你们当司法官，你们以后我要跟你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很严肃，看着我，很严肃。考试不会考，可是关乎你们一生。各位将来都要当法官或当检察官，你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不是理所当然就管他哦，不是理所当然就管他。你们思考，第一个我能不能管？好，第二个有没有别人也可以管？然后第三个谁管比较好，这是第一个讨论管辖权。 接下来第二件事，我拜托拜托你们一定要做，你们学国际司法不要给我学假的，虽然国际司法怎么学都学到中华民国法啦，可是齁，以后不要这样好不好，未必一定要选中华民国法，尤其是以后台湾会有越来越多外国人，越来越多跨国案件，你为什么不能选纽约的法律呢？为什么不能选东南亚法律呢？大陆法律不要选嘛，没有啦，我乱说的，也可以适用啊，就是说你们选好不要老是选那样，这是我真心拜托你们，这两个思维一定要有，你们以后纯纯来碰到只有单纯的那个国内法的案件太少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嘛，一个大陆自由行的观光客到台湾来，然后跟人家吵架，好，跟人家吵架发生侵权行为了，各位选谁的法？你们一定怎么选就选中华民国法，对不对？大致上我也是说选中华民国法好了，那因为是大陆客嘛。可是如果为了当事人利益，你觉得对他比较好，你当然选中华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吧，我觉得你们好像我这么认真跟你们讲，热血沸腾讲，你们都没 feel 呢。啊，你们这样要当司法大人拜托一下好不好？我是真心把你们，就是你们以后是站在上面，不要每次就是理所当然选中华民国法哈。我说真的，还有管辖也是，不要什么都管，可以不要你管你就不要管，怎样？外衣署吗？可以啊，可以点个头吧。好，我刚刚在睡眠转播呢。好，再过来来看，反正就是这种跨境犯罪啊。我们看刑法第四条，你都看过了吗？犯罪行为结果，中华民国的为中华民国领域犯罪，反正我的规定就是通通都给我们管嘛，对 ，OK 啦，好，所以就是监采行为与结果之领域管辖原则，这是第一个原则讲完了，这是最上位的哦，哈，最上位的，不要忘记它最优先。再过来第二个以下，哈，这几个就未必有它的那个位阶性了。第二个叫国籍管辖原则。这个既不是我们在谈国籍，就有它的实意了嘛。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讨论吗？讨论那个个人是不是取得国籍？那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依据啊。国籍管辖就是说，国家对具有本国国籍的人，这个人当然包括自然人跟法人哈、哦，具有管辖权。这个是很简单，所以更不用细看。船舶与航空啊，外空气的航空器的气打错一个管辖哈，太扯。就飞机啦，飞机啦，哦，的管辖怎么办呢？无论有关的行为发生于何处，具有本国国籍的航空器、船舶与外空发射物及其所载人员，亦依国籍管辖原则由国籍国管辖之。换言之，这个讲的是比较民法的概念，哈，这是民法上面的啦。如果说今天有在一个外国的航空器发生的那个一些纠纷啊，什么什么，还是以国籍国。然后这里面很吊诡，就是说，难道航空器跟船舶不能被视为领域吗？我跟各位第二次强调，不行。所以原则上，在航空器或者是在飞机上或船舶上，我们不把它当领域，我们还是回头去看。第一个看船是谁的，好，登记在谁那边，然后那个国家就有可能取得管辖。第二个就是说船上的个人是哪一国的人，好，哪一国的人。但反正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一个很具体的，还是看个案判断，哪一个国家调查比较方便就去做了，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比较特殊，这个比较少出现，而且还有争议，好，还有争议，这叫什么呢？叫做被害人管辖原则。什么意思？假设说你依据领域管辖，依据国籍管辖，你都没有办法取得对这个案件的管辖，你就是被排除在后面哈。然后呢，你就说为了保护其国民，国家对加害于其国民的外国人去行使管辖权哦。刚刚前面讲的国籍管辖是说你去对那个加害人或是被害人任何一方。应该是加害，就被那个对那个加害人是本国人，你就取得管辖。现在讲的被害人管辖是说，你是基于你的被害人是本国人，可是加害人是外国人，然后你就去管他，了解意思吗？这个你们在国内法很容易想，但在国际法上面这是一个很大争议，因为国籍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国家跟人一个重要的连结哈。所以呢，至于加害人权和国籍或加害地在何处，在所不问，这个也可能。可是我刚刚一直强调这件事有争议， 所以国际法实践上这件事情还很分歧啊。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就更妙了，叫做保护管辖原则。什么意思啊？你们可以想象跟我们国内有所谓铸造货币罪，对不对？还有纵火罪，类似这一种哈，因为它要保护的法益很大，可能有公共性，可能有社会性，所以呢，我们要基于这种所谓的对法益的保障哈，还有对国家安全、独立的等等的重要法益的保障，我们就去授予所谓的保护管辖原则。好，那但是这个保护管辖原则，你可以想象是怎么回事吗？那个人他通常，如果他在你本国内铸造货币，你就直接抓他依据领域管辖就好了。啊，如果他是本国国民，那就废话了，你就一样可以依据本国国民。可是往往现在所谓的保护管辖是外国人在第三国铸造你的货币，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就领域管辖你也管不到他，他在外国嘛。然后你就国际管辖你也管不到他，因为他是外国人嘛。那怎么办？所以我们才说有所谓保护管辖。那尤其他人又在外面，所以我们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叫做引渡。引渡，把引渡画下来。引渡在哪里呢？你们有没有带第二回的讲义？有的话，请帮我拿出来，翻到第37页。这就是我上次欠你们的，对不对？关于引渡的东西。我想也好先讲吧，先帮我看，都写是38页哈，38页这边，什么叫引渡啊？我们来看引渡，就是说翻到了吗？38页哈，他说一国将居于本国而犯有外国刑法罪行之个人，送达接受司法程序的行为，什么意思？假设你的国家内部有一个人，他是外国要的一个可能嫌疑犯或是罪犯，那你就去把他送到那个要管他的国家，这个行为叫引渡，很简单嘛。那这个时候呢，引渡到底是什么？是权利还是义务啊？各位，如果没有定条约的话，它不是一个义务。换言之，除非定有条约，否则原则上国家未必会加以引渡。如果他没有条约的情况下还引渡的话，那我们说这样的行为叫做国际慕遗。很奇怪的词哈，慕遗就是说类似于善意啊。意思就是说，他不引渡也没有什么责任啊，他只是说好吧，我就是一个那个善意之人，我就做这件事情帮忙你吧，吼。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在没有条约的情况的话，你是没有义务去引渡。那你引渡的话，这个引渡的原则是基于国际慕遗而来的。好，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在国际实践上面，在通常各国所签订的引渡条约里面，都会发展出以下这几个关于引渡的原则。这个其实还有讨论空间，有很多老师都特别在写这一块到底合不合理。比方陈长文老师就非常会强调这个。我们来看第一个，本国人不引渡原则。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天外国要的罪犯在你的境内，而且是你的国民，你就不引渡，为什么？为什么？哎，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为什么？因为前面在讲管辖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据以领域管辖，或者是据以国际管辖，对他管辖啦。那我管就好了，我干嘛引渡给你呢？了解意思吗？可是你这样讲是一面哦，我又要反过来说，这是学说争议。他反过来说啊，假设所有的事件调查的可行性都发生在外国，你要不要引渡？了解意思吗？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个管辖权、主权跟调查便利性的冲突所在。但是大致上，国际法到目前为止行使的原则就是本国人是不引渡的。好，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叫做双重犯罪原则，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我的国内要被视为有罪，同时也要在你的国内 视为有罪的行为的这个嫌疑犯，我才引渡。比方讲个最具体的，好了，通奸罪，通奸罪在日本是除罪化的哦。好，日本的通奸是除罪化的，啊，台湾是还有罪的。所以假设今天日本政府就不会，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去，谁会要求日本去引渡个通奸罪的罪犯？那这个很难想象。但我只是随便讲了，就是说好，假设我们要求，这是个很重要的比方，说是谁啊？比方刚刚我一时恍神说出来那个外交官员，我又说了什么？好，就是跑去发生通，应该这样讲嘛？那个人也许很重要，比方说是某某政要的老婆，要求政府去引渡那个跑去日本犯有通奸罪的那个男性回国，那这个时候日本会不会引渡？不会嘛？我刚刚已经说了，为什么？因为要双重犯罪，换言之，在他的国家境内也被视为是犯罪的，你才可以引渡，了解意思吗？好，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叫为罪不引渡，什么意思啊？太小罪，太浪费时间了吧？为罪是指多为呢？我国引渡法是将最高刑期定在一年之下的啦，一年之下我们就不引渡了，干嘛？对不对？引渡的时间比那个坐牢时间还长。很麻烦的，而且很花钱呢，引渡很贵。再来第四个比较是考试可能会考，叫做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政治犯？什么叫政治犯？哈，政治犯是犯有过去什么那些很恶法，就是关于什么基于什么国家安全啊，哈，违反国家安全的那种。就是他有政治上的意图而犯下的那种被视为政治犯之人，我们就说不引渡。可是这里面会有争议的地方在于，第一个争议是政治犯难以界定，因为犯政治犯的人通常他也会连带，比方有杀人罪，比方他在国内发生革命的时候，他虽然是有政治的诉求，可他可能也干掉一些人，所以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把他当成政治犯不知道，哈，没有一个定义。第二个，政治犯与恐怖分子是一线之隔，真的啊，这个现在是新的文章在讨论，就是政治犯该怎么定义，哈，而且各国对政治犯的范围不太一样嘛。比方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施明德算不算政治犯？假设啦，假设他今天被抓起来的话，施明德算，他比较好，因为他状况他没有。他只有在那边抗议啊，他也没有杀人嘛，对不对？可是有很多政治犯可能是很尴尬的，你现在想不起来有谁啊？好啦，我们就说泰国的黄山军的领导，他们有没有杀人？哦，有哦，他们毁损很多人啊，他们也有杀人啊什么的，这个算不算政治犯？他的诉求很合理啊，是政治诉求，他的行为未必是合理的哈。所以这个时候政治犯还是会有难以界定的问题，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谈引渡的几个原则。好，这就跳回来，先把第二本先暂时放好，先不要收哈。来帮我看一下五这个地方有所谓的普遍管辖原则，这个比较重要也容易考。前面讲的那么多管辖原则当然啦，都有可能考，可是我认为比较容易考出来就是第五个，这叫普遍管辖原则。我记得我是不是有讲过一次啊？普遍管辖包括哪些？可是我们今天再把它重新讲一次，让你们分得更清楚哈。普遍管辖用一句话说完，就叫做人人得而诛之啦。换言之，这种罪你只要犯了，你就真的是千杀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管你哈。所以这个就叫做普遍管辖，就是各国都可以管。那基于这个是很例外，各国都可以管的话，它通常要依据条约，好，或是长期以来被普遍接受的习惯法才可以有。那我们有哪些是属于普遍管辖罪行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海盗罪；第二个叫战争罪；第三个叫违反人道罪；第四个叫做种族灭绝罪。再帮我加一个 E,ABCD 的 E, 叫做危害和平罪或是破坏和平都可以啦。我们上次是不是大概也写过这几个？ 把那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跟种族灭绝罪这四个合起来，请帮我在旁边加注一个，这个叫做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公约，日内瓦会写吧？这个公约啊，我们通常被称之为国际人道法。然后呢，如果犯下刚刚日内瓦公约的那几个罪的个人，我们都会送到这个地方，叫 ICC。ICC 什么地方？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刑事法院，知道在哪吗？在哪？海牙。对了，我跟你讲，反正讲到很多法院的时候，你都要记得都在海牙。海牙在哪里啊？海牙知道在哪吗？荷兰。答对了，不错哎。我往年常常问同学说海牙在哪，你怎样哈？在荷兰。荷兰为什么很重要？各位忘记吗？我们刚才学国际法，那个国际海洋法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叫海洋法之父，叫什么？格老秀斯，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强的国际法传统，尤其在这种刑事案件，国际刑事案件当中有很强传统，所以像那个常设国际法院啊，国际法院啊，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啊，甚至是待会会讲到一个叫做常设仲裁法院，也都在海牙。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四个，违反这四个罪的话，就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行。然后呢，海盗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海盗罪，请你帮我旁边加注，是依据习惯法所延伸出来的。换言之，事实上很少，几乎，该怎么说？有，其实，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有一条有规范海盗，可是呢，它只不过是把那个原来的习惯法成文化。也就是说，在1982年之前，海盗罪早就已经是普遍管辖罪行。那只是说1982年公约成立之后再更进一步让它成文化，让它变成一个可以规范世界各国的条约。换言之，我来问你们问题，我们有没有缔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还是没有？当然没有啊，用屁股想知道啊。对不起，这讲得难听啊，你们更用膝盖想啊，屁股实在不太好听。当然没有啊，我们怎么可能被定呢？所以就没有嘛。那、我们要不要接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拘束？这时候你都跟我点头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太不叛逆了。我有必要啊？谁说一定要？谁说一定要？除非这个公约当中有几条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那你非得说要拘束不可。而且我的意思啊，像海盗做的那一条，它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拘束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它因为它是依据习惯国际法来的，否则未必，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是个严守成文法的国家。我现在讲什么有听懂吗？我是这样回来在谈法源那个东西，记得吗？法源有条约、习惯、一般法律原则是主要法源，辅助法源是公法权许多判决判例。好啊，条约、习惯。条约呢，只有缔结者才全拘束嘛，没缔结者，对不起，不受拘束。啊，那习惯呢？对不起，你没签，你要被接受拘束。所以我才说，你要看那个条文本身是不是习惯构成法，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哈。好，所以海盗罪还蛮特殊的嘛。那再挂 B 那一栏，讲得很奇怪，叫做依据条约所建立有限普遍性管辖，不要管这几句话，不管它，因为这个是学说的说法，完全不鸟他。请你直接帮我看花虎后面，叫做可引渡的罪行。你就记得下面这几种，虽然有学者叫它有限的普遍管辖罪行，可是这样会造成你们考试的混淆。我们待会拿一个题目，你就会知道了。你就不要记这个名称，你就记得这些罪行叫做可引渡的罪行。那可引渡的意思就是说，他依据条约规定说这些就都要引渡嘛。那都要引渡的话，可能就会构成 各国都可能可以被管辖，以至于有学者叫它有限的普遍管辖。可是这个叫做狗屁，就普遍就普遍了，什么叫有限的普遍管辖？所以这个是故意的，你们就不要管那几行字，你们记得这些下面的罪叫做可引渡的罪行。好，那可引渡罪行包括哪些呢？劫机罪、危害非常安全、瑕疵人质跟麻醉药禁运。好，在麻醉药禁运就产生过是纠纷啦，但大致上你就不要去记得它是有限普遍管辖，那个不重要，就记得这几个是依据公约建立，然后可以由世界各国缔约国彼此相互引渡的一个罪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试题，因为这一题就是我说要看的东西。好，他说下列何种犯行绝对不是普遍管辖权的类型，这是模拟预试考题考出来。你如果去看那个有限普遍性管辖就选不出来了嘛，为什么？因为你觉得都是普遍性管辖，可是这一题的答案他要你选的是 B， 就是那个麻醉药禁运。为什么？因为它只是可引渡，它未必是所谓的普遍管辖，了解意思吗？可以齁，听得懂吗？听不懂举手，我们就不问喽哈，你可以私下来问我啦 ，OK 的。好，再帮我看一下，好，再过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好了。第二题好像我们有看过嘛，所以讲快一点。假如我们 A 国人 ，A 国采取协同主义的国家哈，然后 假有 A 国国籍，结果长大之后娶妻生子，全家定居 B 国，他们就反正跑出去，然后住在 B 国。后来呢，他又很奇怪，他又跑到 C 国去住短期，住三个月之后，就又规划跟 C 国。各位，他现在有几国的国籍了？三个国家的国籍了。然后他在 C 国是没有财产的。结果后来 B 跟 A， 就是他两个都有国籍的那两个国家，哈，宣战。他没有说他有 B 的国籍，所以他未必有 B 的国籍，哈，对不起，我修正。就那个他住的地方的国家对 A 国宣战，然后 B 国于战争期间将甲监禁。为什么他要监禁他？大家想象吗？因为 A 跟 B 交战，然后你是 A 国的国民，他当然就关你，然后把你的财产没收。了解意思吗？这是国际的现实。他认为他是 A 国啦，他没有注意到他其实是住在 B 住很久了，或甚至他是 C 国哈。结果战后，甲向 C 国申请外交保护，他就去找 C 国申冤说：“来人啊，帮我申冤啊，你要保护我啊。”然后呢，结果 C 国就以 B 国非法逮捕、监禁甲并没收甲之财产为由，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哈，他就告到国际法院去了。所以下列何者有误？我们来看 A。C 国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甲必须在 B 国用尽当地救济程序，但仍被拒绝正义。这个是正确，我们待会会讲这是什么意思，你先看过去就好。再过来 B， 甲如果具有双重国籍，在考虑外交保护与国籍问题时，国际法院会适用国籍的真实联系原则。这个是对的哈，这个很重要。真实联系就跟刚刚我们在讲这个有效联系是类似的意思，你必须真的跟它有一个连结性哈。再过来 C， 假设甲于 B 国向 A 国宣战时，已经依 A 国法放弃 A 国的国籍 ，A 国依然可就 B 国对甲监禁、没收财产之事向 B 国提出外交保护，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他已经放弃 A 国的国籍，当然不行啊。所以答案要选 C 哦。再过来 D。甲是否具备自由国籍，在不违反国际法的条件下，应依 C 国国内法决定，这也是正确的哈。所以这一题答案要选 C， 可以吗？好，这个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再看第三题。第三题也是实例题，比较难一点。我们来看，甲是 A 国人，一日在 A 国报纸上刊登文章，诽谤 B 国的国民乙哈。乙因甲刊登之文章流向 B 国，向 B 国法院提起诉讼，哈，结果怎么样？文章刊登之后，甲然进出两国，但是没有住在 B 国。结果，如果你们是 B 国的法官，下列关于判断是否具有管辖权主张，何者是没有依据的？哈，所以你要选出不对的主张。A， 因认定具有管辖权，你现在是 B 国法官，你要去想你有没有对这个人的管辖权。好，你就说应该要认定。因为依据客体领域管辖原则，什么叫客体领域管辖？ 犯罪结果发生地，对不对？犯罪结果发生地在哪里呀？你要像人 B 嘛，对不对？好，你说是 A 或 B 都可以啦，但大致上其某甲行为结果已给予本国，这个合不合理？当然合理啊，这是没有错的。再问 B， 应该认定不具管辖权哦？为什么呢？因为甲所刊登之文章并非于进入本国期间完成，而无法依据主体领域管辖进行管辖，这也是对的嘛？因为他的主体，他的犯罪行为发生地是在 A 国，那你有依据这个的话，你当然就不能对他管辖啦。再问 C， 应认定具有管辖权，因为被害人系本国国民，到这边为止都可以。但往后看，因此据客体领域管辖原则取得管辖权是吗？客体领域管辖讲的是什么？犯罪结果，这个东西要依据什么？你可以依据国籍管辖嘛，你也可以依据被害人管辖，那你意思吗？尤其是被害人管辖原则啦，哈，被害人管辖原则才对。再问 D， 因认定不具管辖权，因流传至结果为间接性结果，或不能依据客体领域管辖原则取得管辖，这也是对的。所以这一题答案是 C， 可以吗？可以哈，可以的话，对不起，我要爆冲一下下，不让你们现在下课。我们讲完这一小段再下课，再帮我拿回第二回的讲义。翻到35页，最下面这边，上次也没有讲这边。我为什么会特别在这边谈？因为刚刚讲老半天的管辖，都在讲自然人，对不对？那么法人呢？法人怎么管？我们来看一下法人的管辖权。35页最下面就直接到36页来吧。关于法人的管辖，原则上很简单。原则是什么？依据登记地，可是登记地还是会有问题哦。假设你今天是单纯的本国公司，就登记地没问题。可是如果是外国公司的话，你可不可以管？哦，有争议了啦。所以呢，原则上你可以想象有第一个是依据母公司的登记地取得管辖，第二个是说假设有子公司的话，子公司的登记地也可以取得管辖。最坏情况叫做依据营业地，好，所以换言之，这个国家即使是外国公司，可是它又营业地在你这边，它虽然没有登记在你这边，可是原则上你也可以对它进行管辖，了解意思吗？好，再过来，可是除了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就超简单，就不用讲。可是有个例外，例外是什么？例外情况就可以去依据股东的国籍，所以我们就穿越了那个公司的国籍，直接进到那个股东的国籍。可是我们这边说这是例外，所以例外情况要有所限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股东依据股东的国籍进行管辖呢？我们就说有几个。第一个是情况是说，假设这个公司登记地的国家它根本就没有办法管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国家自己本身的政府有动乱啊，好，发生，或者是说这个公司跟政府根本就是怎么讲，叫同气连生啊，就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就很密切。比方是国营事业，对不对？他根本就不会去管他的时候，这个在很多国家都发生，尤其第三世界国家很常发生哦。国营事业太多，那你为了保护你的本国的利益嘛，那个股东的利益，你当然就会去管哈，据此来管，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是很重要，叫做直接涉及股东重大利益，好，这个是比较常考的，把它画下来。那问题就来了，什么叫重大利益啊？比方说去剥夺他在开股东会这类的权利等等，好，你可以想到的就是我们认为比较重大的事项，而且他对股东的权利有直接剥夺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授予股东的那些国籍国可以取得管辖。那这个案件在哪边发生呢？把这个也画下，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案子，叫做巴塞隆纳拖引车案，好奇怪哈，那个翻译很糟糕，叫 traction 啊，有的叫拖引力，有的叫拖引车，但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公司，它专门做一些电机机具啊，所以你会看有的翻成拖引车，有的翻成拖引力。那这个前面讲的例外的哈，例外的情况就是由这个案子由国际法院所做出来的。好， 那下面那个东西你们可以自己看，因为没有那么难。反正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本国会对外国进行财产的征收，然后征收很大部分随便征收嘛，你们就要看有 ABC 这三个要件，然后比较重要是第二个争端解决机制。因为我们没有特别去谈世界银行这个部分，可是其实世界银行也是联合国下设一个重要机关，所以你们看一下。第一个是为了要解决常常有这种征收啊，或是什么跨国公司的这种争议啊，尤其是涉及直接投资的时候，争议很多，所以联合国就有这一个什么投资争端公约。那这个公约哦，几乎全世界国家都签了，台湾有没有签？没签，当然因为是联合国公约，可是我们被允许适用，我们也自愿提出加入。那你认为联合国理不理我们？这件事情很吊诡，他有理我们哦。这跟 WTO 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如果不签的话，外国公司就不敢来，这样意思吗？所以不得不理我们啦。所以我们的情况很多都是不得不理我们，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有适用的空间，只是我们是用台澎金马关税领域的名义去加入的。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 WTO 是那个嘛，那个身份。哎，你知道这件事吗？你知道我们在 WTO 的身份不是 ROC， 也不是台湾，是台澎金马关税区域。好 ，OK， 这个要知道哦，气死我了，莫名其妙。好，再来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相关的啦，在世界银行下面就设立一个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那换言之，就是说，你有签这个公约的话，公约里面有一条，就是说你要求各国如果有这种跨国公司之间的争议的话，你要把这个争议提交到这个争端解决中心去处理。好，那处理的话，它当然它是类似于一种仲裁的方式，而比较不是司法的方式，但它也不排除有些时候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属于跨国公司的那个案件。好，那我们大家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谈那个国家的豁免啊，跟后面的事情。好，先休息一下。